在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保障和平的最大、最佳、切实可行的策略。北南军事当局会谈建议，目前由于它的迫切性、正确性和现实可行性，引起北方、南方和海外全体同胞与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一致的支持和赞同。我们党的崇高意图是采取实质性措施，来从军事分界线和西海热点地区开始，防止军事紧张和冲突危险等，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法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我们军队要遵循我们党的这一意图，坚决粉碎内外种种分裂主义者的挑战，打造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意志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国人民武装力量部21号向南方军部当局发去了通知，通知内容如下：今天在朝鲜半岛缓和军事紧张，防止第二次625战争爆发，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的问题。我们认为北南军部当局有必要面对面开诚布公地商讨有关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商并履行为采取保障军事信赖的实质性措施所需的迫切的机制法律对策，提议于5月底或6月初在认为方便的日期和地点举行北南军事当局会谈工作接触，以打造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构筑双方之间军事信赖的氛围。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将严密注视南朝鲜当局是否真心希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民族的安全。